才能治，不是说小乔丹可以通治万病，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柴胡的学习是要学会怎么抓柴胡症，而不是怎么管体质。小乔丹基本上是不管体质的，那个体质你勉强要说的话都会变成有一点在硬掰，就你会说这个体质适合柴胡汤，可是你发现它用越橘丸效果更好，你用柴胡疏肝散效果更好，用石榴味柔性饮效果更好，就是你不能说体质，因为一旦说到体质就有十方可以用，因为很多十方是针对那个体质的，而那十方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柴胡汤一定要说柴胡症，这是一个学习上面的相反的地方。而这个柴胡症又刚好是一个很繁琐的辨证功夫，要跟很多其他的症一点一点分出来，所以我就说学柴胡汤比较伤脑筋，所以这个礼拜不会讲到，这礼拜都还在闲聊一些别的事情，所以下礼拜开始就要痛苦了。那这个那我就看到说，哎，这样一个邻居或者是这样一个他所看的西医都不觉得这个状况是感冒，也就是说西医所定义的感冒是一个非常狭窄范围的东西，可是我们张仲景定义的感冒往往是一个我觉得是比较真实。就像我那个邻居他在吃药的时候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那个每次吹了冷气不舒服的时候，我后脑勺进去就先硬起来，然后我问别人都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体质好奇怪啊。我说真的，你这不是标准的赵书生病吗？这是堂堂正正的好中国人才有的状态啊。那这个他觉得真的吗？真的吗？大家都说没有这个感觉，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跟我感觉一样的，我觉得好稀奇哦，这样子。就是其实现在的人就说他的整个认识身体的角度都已经跟古时候的人不一样了，就现在的人一感冒就想到病毒啦怎么样，就他想到的是他的什么 T 细胞免疫机能或什么东西，而没有再想到我后脑勺僵不僵，我的脉浮不浮，就整个观察自己的视角已经不一样了。那他在他这样的聊到说到底什么是感冒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对哦，我曾经在中医基础课的时候不是举一个例子吗，说台南的当年的经方家朱穆通发现连盲肠炎都有80%是感冒的，盲肠炎有80%是感冒，就是因为他看到的盲肠炎的病人真的需要用到大黄牡丹皮汤或者是薏苡附子败降散来消炎化脓的只占到20%以下，80%以上是怎样，那人肚子在痛，可是他的手指是冰冷的，手足厥寒，脉细欲竭，是什么？当归四逆加无助于生姜汤啊，桂林本是无助于生姜附子汤。那也就是说这个手足厥寒，脉细欲竭，这意味着它是什么？它是厥阴经有病。那足厥阴肝经在这个地方刚好经过这个盲肠阑尾的上面，那所以厥阴肝经生病了，阑尾就烂掉了。所以你要治好的最好方法是赶快把厥阴肝经重新打通，就像少阴经坏掉了，这个扁桃腺就烂掉一样，是赶快打通厥阴经，所以2个小时之内盲肠炎的病人可以走出去回家没事了。所以盲肠炎也可以是感冒，就像是我们之前在教葛根汤的时候，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印象，朱穆通的医案，他说妇女乳腺发炎，一开始初期的时候几乎就是葛根汤打完收工，为什么？阳明经，葛根汤是太阳阳明的药，就是乳头上面是阳明经经过，所以阳明经有邪气了，乳房就烂掉了。那如果到了第二步呢，我们柴胡汤会再发一次，他会说等到这一个没有挡到的时候，他通常在乳房的发炎是什么？少阳经，柴胡汤解决，也就是连乳腺炎、乳房肿块都有很高的比率是感冒。所以就是伤寒论的力道就是大在这种地方。很多我们觉得一般人会觉得这个病好像东一点西一点，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医，可是如果你把伤寒论整个读过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可以包罗到很多种病。那什么病能够当感冒医，那是非常幸福的事，因为你要享受什么叫做一剂治二剂医，大概就是伤寒论里面的方了。金匮要略的方都是慢慢吃慢慢好比较多，但是伤寒论的方哇强得不得了，一吃就好，就要当神医就要靠这一块了。所以就是这样子，就是感冒这件事情还是蛮了不起的啊。那所以就是闲扯到一点这些有的没的事情，那 所以呢就是关系到那个时代的疗法。那接下来呢这个64条啊，他说伤寒一下之续得下利清骨不止身疼痛者即当就里。那就是说这个人他如果感冒了，被医生用了泻药啊，用了下法之后呢，泻了之后，我说我们人泻了之后怎么样，肠胃会虚对不对，我不敢说是虚寒还是虚热，因为那个时代泻药有的寒的也有热的。那肠胃虚了以后，接下来一个主症，其实这个主症现在也可以说开始教我们认识四逆汤这个方剂。我们上一次遇到四逆汤的时候是太阳上篇的最后面，那那个时候根本不能够凸显四逆汤症，因为那时候我们教四逆汤说这个人重复发汗又加了烧针，然后阳气虚脱，所以用四逆汤，他只说这个人被怎么虐待，没有说他有什么症状，所以看不出四逆汤症。那从这一条开始我们就可以开始定义的出四逆汤症了啊，因为四逆汤也是一个生死关头会用到的方子，所以我们在这边借这个机会来定义四逆汤症，那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就说这个人遭到误下之后呢，他就清骨不止。那这个清哈，古时候也写作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上厕所的意思，就是拉出来的意思。所以这个清你不要当作是清洁的清啊，这个清是拉大便的意思。是，那这个人呢，他拉大便拉的是什么呢？拉的是骨，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吃下去一碗饭，拉出来的大便还看得到饭粒。同学有没有拉过这种大便啊？有没有？那我们会拉这种大便的时候，就是四逆汤症了。就是通常，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这个食物经过消化道跑那么久，都已经会不成原形，对不对？就是一切都已经被分解掉了。我记得小时候唯一不会分解的东西什么是金针菇啊，就是吃了金针菇之后，然后那个金针菇那一条还会让已经大出来的大片在底下夹住在那边晃动啊，非常恶心。所以我后来小时候很怕很怕吃金针菇，就吃了之后大片就变妖怪了。那除了这种比较特殊的难消化的食物之外，一般来讲都会不再成原形。那我们如果是拉肚子，我们来大家分类一下啊。如果是热性的拉肚子，就拉出来的东西是臭臭的、烫烫的，但那个多半是葛根黄芩黄连汤症。那如果是拉的是比较热的，而肚子有绞痛的，那这样子的多半是黄芩汤症。就是芩芍草姜枣的黄芩汤，但黄芩汤也可以没有生姜啊，这个那个辅行诀的版本跟伤寒论的版本不一样。那当然还有厥阴篇，还有什么白头翁汤啦、啊、或者是拉血的啦、啊、那个我没有教到就先算了。但是寒性的拉肚子，我想我们比较要分出来就是理中汤症跟四逆汤症。怎么讲呢？这当然你说寒性拉肚子有没有真武汤症，真武汤也有。真武汤是拉肚子，然后肚子会有一点闷痛闷痛的，然后也是拉水，所以理中汤跟真武汤症很难分。通常理中汤比如说就拉不太痛，那真武汤症拉的时候肚子会有点痛这样子。那理中汤真武汤症基本上那个大便啊、哦、还算是不具原来的形状，就你看不到你昨天吃的菜叶子啊什么饭粒。但是呢，四逆汤症的特征就是拉出来的大便还有你之前吃下去的食物原来的形状。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假设啦，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要吸收营养也好，食物的营养或者食物的讯息能量也好，最后总是有一个能量库，对不对？能量库是什么地方？就是最后五脏之精是归给哪一脏来藏啊？是肾脏，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肾脏里面有那个藏精纳气的空间，你的身体的消化系统才会觉得我分解这个东西有意义。 那像理中汤症的拉肚子，它虽然是不烫的不臭的，只是就水泄，虽然是冷泄，但是它的这个情况是肾还没有不行，所以肾脏的区块还行，所以它的脾胃虽然没有办法好好的做完这个消化工作，还是很认真的能够把这个食物能切得多碎就切得多碎。但是呢，如果是到了你的肾的这个区块已经阴实了，就是已经被阴邪之气盘踞了，然后这个肾已经塞满了寒冷之气，然后会觉得我的房间里面已经塞满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垃圾，那你再要呢给我什么东西我也放不进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肠胃的世界就会觉得，哎，大家不要消化了，就是好像那种公司要倒闭的时候，工头跟员工讲说，哎，他不用做了，你就算再做也拿不到薪水了，厂长已经跑路了啊，那这样子大家就觉得他不要做了，是吧？就是当那个肾那个最后收藏这些精华，然后让我们身体觉得做一切都有意义的那个部分已经不存在的时候，身体就觉得说摆烂了，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吃什么拉什么，所以到那个时候就代表你的肾脏已经被阴寒之气盘踞了。那要把这个阴寒之气打通，把它逼散，那就是生附子、干姜、甘草、人参的四逆汤是最适合的了。所以要制造出这个肾脏的藏精纳气的空间啊，是要靠四逆汤才能撑出这个空间，就是破阴石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说下利清谷是一个用生附子剂的一个重要指标，那这样同学可以记得吗？所以像生附子剂的代表就是四逆汤，是不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像四逆汤，那如果你没有生附子的话也没有关系，要用泡附子的话也还是有一些效果的。那他说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四逆汤啊来救这个救理啊。他说身疼痛轻便自调者即当救表，他说可是呢，如果你已经救好了这个理了，然后呢之后啊就是已经处理得不错了，那个时候呢你还觉得身疼痛的时候，你要再重新辩证一次。怎么讲？就之前他这个四逆汤症，他告诉你说这个身体这里痛那里痛，对不对？那这个身体这里痛那里痛，是不是让人觉得说这个很像麻黄汤症，很像大青龙汤症，对不对？寒邪插进来又那么痛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学过太阳上篇的人，学过太阳上中篇的人，遇到身体疼痛其实是很容易去想说这是不是麻黄汤症，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拉出来的大便是有食物原来的形状，那你就知道身体痛不痛这也是里寒，这个已经不关系到表寒了。所以即使身体痛不要把它当麻黄汤症，有这个下利清谷的话，下利清谷是决断的点，所以是四逆汤症。那等到你吃了四逆汤，大便开始恢复了，接下来处在一个状态，说之后怎么样呢？身体这里痛那里痛，可是大小便呢都正常，没有拉啊，就是排便顺是正常的，有形状的。那这个时候的身疼痛，你说要不要吃四逆汤？张同学说不必了啦。这时候你就可以看看是不是麻黄汤症了，就是他这个身疼痛可能是因为邪气寒邪还没有排出体外，说不定是麻黄剂的世界，说不定是什么。那当然已经经过那么多折腾了，你要把这个寒邪逼出来，用麻黄汤用麻黄剂也太烈了。因为我们之前在讲条文的时候，没有同学们看到说好像发过一次汗，第二次开始就用桂枝汤，对不对？不再用第二次不再用麻黄汤，因为汗孔只开一次。那这个时候他已经这样子搞来搞去，已经这个被吓过了，人也虚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不再用麻黄剂了啊。吓过的人一定气血啊精液都比较虚，所以不再用麻黄剂。因此呢，所以他就说这样子大小便已经恢复了正常而身疼痛的话，那就可能要从表症去思考了。那这个表症的思考呢，就是可能是适合桂枝汤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就是，如果你有下利清谷的状态，即使你身体在痛，这也是四逆汤的世界。 那如果你的大便是正常，那你生理痛可以往表症的方向去思考。那当然还有可能有其他汤症，对不对？身体痛还有什么桂枝新加汤，对不对？桂枝去芍药加加生姜加人参的新加汤啊。那重本是加芍药，意思都通的。那在重本呢这一条后面呢还有一条啊，这条是桂林本没有的。那这个重本呢他就说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菜身体疼痛当就起理，用四逆汤啊。这一条的意思呢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分辨阳症跟阴症的差别。就他前面一条他讲到身体疼痛，对不对？让人联想到身体疼痛，照理说可能是麻黄汤症啊，说表受寒邪，对不对？我们体表受到寒邪，但他说有下利清谷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小心，就是里阴实，这个不是表寒的问题了。那同样的这条在分辨类似的事情，就是发烧头痛身体痛，这看起来都很有可能是太阳表症，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呢有一个关键性的，看起来很弱势很不明显的，但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报告是什么呢？就是脉反沉。就是当你是一个里寒实的四逆汤症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发烧？有。有没有可能头痛？有。有没有可能身体痛？有。可是他的脉是沉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就要用温里的药。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的一个写法，我想张仲景这样写了又写，我想同学要了解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因为表药跟里药是不太能用反的啊、哦。那这个脉反沉是一个辨证点，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看到了四逆汤症，可能头痛，可能发烧，可能身体痛，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可以决定它的四逆汤症？第一个下利清谷，第二个脉反沉，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张仲景曾经在前面条文提到过的真热假寒，真寒假热的问题。就像是如果有一个病人他发了很高的烧，你问他热不热，口干不干，他说哎，我好热哦，口好干哦，可是你发现他的脉哎，好像没有阳明经的脉那么浮，让人怀疑这个高烧究竟是实热的阳明烧还是寒症的四逆汤的烧，那怎么分？就是比如说你在不经意之间可以塞一个抱枕给他，然后跟他聊几句话，然后你们就会发现这个人明明已经烧到39度，哎，他还抓得住这个抱枕一直跟你讲话，然后还不把抱枕甩开，那这就是什么？就是人发热可是反而喜欢披衣服，对不对？这种症状就是一个真正的里寒实的状态。所以你要观察一个发烧的病人，你要看一下他到底是把棉被踹开还是把棉被拉上来。当他是把棉被拉上来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当然你说麻黄汤症会不会把棉被拉上来，也会哦。就麻黄汤症那个人也是哇发到39度也要裹棉被的，因为就是会觉得冷嘛，麻黄汤症也是这样。所以脉还是很重要，脉要沉，然后你去观察，那可能会有的症状其实有很多种，比方说口渴，你给他喝水，可是他喝两口又觉得喝不下去之类的。像阳明病的话，喝几口都喝得下去，但是里寒实的发烧他喝不太下去，会觉得好像喝一喝觉得不开胃这样子。所以就是有一些试探的方法，那这些试探的方法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万一搞反的话，可能人会被你医死掉啊，所以。这个地方这条还是蛮要紧的，所以关于这个里寒实的病啊，我们至少要知道到这个样子。那至于说表症当中桂枝汤就没有问题啊。那接下来两条呢，它是在讲这个太阳病的这个自愈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当一个人呢他很虚的时候啊，他有可能以一些比较特殊的方法，经过一些比较特殊的过程，这个人才好起来。那这两条跟我们之后又教到的柴胡汤会有一点相关性，因为后面的这个小柴胡汤也有一条是在跟读者介绍说，小柴胡汤有小柴胡汤的名穴。张仲景的书上写的是说，就张仲景书上写的说小柴胡汤的名穴啊，是写说这个 就是忽然之间发热，然后忽然之间冷得发抖，然后怎么样，就是忽然冷得发抖，然后出身汗，然后就忽然好了。就是小柴胡汤的这个疗愈的过程，如果那个病人之前有被误治过，有被搞虚掉，他可能会有一个疗愈的过程，会有一个明眩的现象。那张仲景说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学过麻黄汤的明眩是什么，喷血，对不对？真武汤的明眩是什么，喷水啊，哪里喷出来不一定。那小柴胡汤的明眩是就是颤抖，然后冒汗这样子。就是为什么张仲景要告诉我们这些症状，这些状态，或者是自愈的状态，这其实知道或不知道病都会好嘛，对不对？何必讲。那是因为哦，如果你是开业的医生的话，有些事情你必须先跟病人讲，不然回家会吓死。就当他那个药快要生效的时候，他还处在明眩状态的时候，他不会打电话问你说我应不应该安心，而是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哦，就是说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学经方的话，对于每一个药物可能会有的明眩反应，我想都要蛮熟悉的。这样子你遇到可能会明眩的状况，你一定要对病家做出先告知的这个作为，不然的话人家会恨你一辈子。因为本来明眩是一个要好的状况，可是人家以为怎么样了，然后送到西医院去挂点滴或怎么样，可能就完蛋了。所以那个账会算到你头上啊。所以以帮人治病来讲，这些事情都是非常要紧的。但是现在还不用讲到明眩了啊。那我们现在先讲到他的这个太阳病，先下而不愈，因复发汗，此以表里俱虚啊。这里还没有讲到很强烈的明眩，就一点点而已。就是一个人哈，他说得太阳病，本来呢不应该用下法的，对不对？下法是阳明理实才用的。那阳明病就算还是白虎汤症都不用下法了，白虎汤还是发汗。那这个下了就不对了，可是呢下了虽然不对之外还会怎么样，会不会损伤里面的精液跟元气，会吧。所以下过之后这个人里面一定会很虚，然后呢下了之后又换一个医生，那医生就说前面那个庸医不知道搞什么东西，这应该是发汗才对，来来吃吃麻黄汤发汗，然后再发了。那这个下过一趟里面虚了，再汗了一趟表面又虚了，所以这个人就表里俱虚。那一个人表里俱虚的时候会怎么样啊，会致冒。冒是什么样的状态？冒跟头昏有没有一样？其实冒跟眩，我们现代人都会讲哦，头昏头昏，就现代人用词比较粗一点。那如果硬要分得细一点的话，就是你会感觉到天旋地转而不能平衡的那种叫做眩，晕跟眩比较是这边的。那冒是怎么样呢？冒比较是眼发黑，头发重，眼冒金星，就这种冒，就是好像整个头被什么东西蒙住了一样，那种感觉叫做冒啊。所以这个冒跟眩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只是我们现代人都统称为头昏啊。那这个就是说当这个人呢被表跟里都各伤一道之后，他会变成一个冒的状态。那这个人如果冒了很久啊，冒了蛮多天了，他会怎么样呢？其实不是怎么样，而是张仲景这条比较主要的意图是在告诉读者说，如果一个人已经被搞成冒家了，你先不要对他出手。因为一个表里俱虚的人，你再发汗也不是办法，就是你再发一次汗他更虚了，那个症状会变得更严重。所以张仲景在这里是告诉他的读者说，一个人如果之前已经受到不很好的治疗的时候，你必须要给他一段调理期。这个调理期呢，可能是吃热稀饭，是吃建中汤之类的补药，但是先不要去直接动他那个感冒。他说要什么时候才能动他那个感冒啊？他说冒家其实他只是被打得很虚，前面那个下跟发汗可能是已经把病毒逼得差不多没有了，所以呢你要等他自汗出愈。就是说这个冒家他的最明显的病机就是他的表的精液因为发汗而损伤，里的精液因为下而损伤。那这样的一个人，你必须让他比如说喝喝热稀饭啊，或怎么样调理个五六天七八天，然后让他身体里面那个已经干枯的精液重新慢慢长出来。那这个精液慢慢长出来，慢慢长出来，当精液满到可以输布到他的表体表的这个 未分的时候，这个人会精一来的时候，他身体会觉得，哎，现在我的表面有力量了，那我们把最后一点病毒挤出去吧，所以他就会出一身汗。到那个时候才能够想说下一步要怎么治疗，就是必须确认这个人精液回复才能做下一步的治疗。在精液回复之前，你不可以随随便便轻举妄动的啊，这是一个所谓的治疗原则。所以这个东西跟前面的麻黄酒精其实是有一个互相呼应的事情。就你不要说麻黄酒精好，就这个人如果在治疗过程里面伤到精液，其实伤到精液有很多种，他可能拉了两次肚子，然后又吐了两次，这个可能伤到，就是可能有很多种。但是当他的状态呈现出这个眼发黑、头发重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要去考虑，先不要动他，要给他喝喝热稀粥，吃一点点微量的补药，让他恢复精液。那恢复到他自己出了一身汗了。这时候代表他什么？他说表和固也，就代表他的精已经能够到达皮表，就量还算可以了。他说理为何然后复下之，就是要等到他的精已经够到这个程度了啊。他说宋本是写所以然者汗出表和固，也就是出了汗代表他的皮表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输布的功能、运化的功能了。这个时候你知道已经确定了，从这个关键的这个状况之中你得到一个消息是他的精液现在够了。这个时候呢，你能才能够去看看他还有没有什么肚子里面还有没有什么燥屎结在里面，有没有阳明病腐蚀的征兆，是不是要用下巴，那个时候才能去考虑要不要用下巴。不然的话中间这段时间给他空白，就是不治疗是比较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上后面的课啊。